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上世纪60-70年代是世界录音史上的黄金时期，也是新中国电影歌曲创作的黄金时期。中国电影电视塑造了不少辉煌的银幕经典和不朽的银幕形象，也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影视歌曲。今天呢，我就为您送出几首经典的电影歌曲。首先送出的是故事片《小花插曲》，《妹妹找歌》，《泪花流》。 在中国的现当代电影史上，电影《小花》的出现无论如何都有点横空出世的味道，使得当时看惯了传统故事片的观众耳目一新。影片曾获得第三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，也让主演唐国强、刘晓庆、陈冲成为当时的偶像明星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由当时的明星搭档张瑜、郭凯敏主演的影片《小街》有着一种不同的特质。导演杨延进在影片中表现出了一种对较高层次的电影技巧的探索，这种探索又与内容上相当深刻的反思相结合，对封闭的电影结构突破，让《小街》成了一部先锋电影。来听影片的主题歌《妈妈留给我一首歌》。说到王小棠，很多人记住的也许不会是她的身份，而是她善良、正直、勇气，还有对艺术的敬业精神。王小棠主演的第一部片子是《神秘的旅伴》，这部影片1956年春节在全国公映就大获成功。影片中的主人公小丽英一夜之间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明星， 最后竟代替了王小棠的名字，成为了1956年春节里最热闹的话题，成为人们兴奋谈论的人物。电影里那首带着浓重的少数民族特色的插曲《缅桂花开十里香》随即唱红了大江南北。歌唱幸福的歌声传四方，融化千年雪山的是温暖的太阳，改变百万农奴命运的是中国共产党。翻身农奴把歌唱这首歌是翻身农奴发自肺腑的心声，同时也是纪录片今日西藏的主题歌。 映《归心似箭》是1979年上映的故事片，在这里大家第一次认识了演员斯琴高娃。那委婉动人的演出，相信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也给人留下了美好的记忆。令人难忘的还有那首传唱至今的插曲《雁南飞》。拍摄于1957年的影片《刘宝的故事》是新中国电影罕见的描写现役军人的爱情故事影片，可谓是打破了当时的禁区。主题歌《九九艳阳天》大胆的爱情歌唱了电影音乐的委婉多情的旋律，极具优美动人的抒情效果，让人心旷神怡。 告诉小银莲。